就算不太快能看得到未来，也不要心太急去一猜，不要太在意要遭遇所谓的打击，都是经历。 说明还在努力，不要用过去式去安排，不要太用力要获取所谓的胜利，只是经历。 面对失败也不坏，总好过没新的未来，尘埃也会有光彩。 仰望天空的自在，你知道希望一直没有离开。 I'm ready for love。 说明还在努力，不要用过去式去安排， 不要太用力要获取所谓的胜利，只是经历。 期待